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棒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，即使是双胞胎也不会有第二个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让我们相信我们自己，然后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我们要做自己。 清晨醒来的我，昨夜梦依旧，在熟悉的街道中寻找你影踪，在世界奔走，我感觉不寂寞，有一个人熟悉又遥远，抓不住的思念。夕阳紫色天空中，你我承诺过，众多掌声的背后，你给我最多，一起走过每一个低潮和失落。现在的我站在舞台挥洒自我， I am who I am， 看着你的眼，眼神的交接不需语言，穿透我心田。 I am who I am， 想念你的眼，坚决这一刻最美，我失去防线。夕阳紫色天空中，你我承诺过，众多掌声的背后，你给我最多，一起走过每一个低潮和失落。洒自我， I am who I am， 看着你的眼，眼神的交接不需语言，穿透我心田。 I am who I am， 想念你的眼，温柔却坚决这一个最美，我失去防线。交接不需语言，穿透我心田。 I am who I am， 想念你的眼，温柔却坚决这一刻最美，我失去防线。熟悉的街道中寻找你影踪， 谢谢。